你尝试喺搜寻器上面用速成呢一个方法打 B A P E， 本来你想搵 Baffing Babe， 点知当你打 B A P E 嘅时候揿 space， 佢竟然弹出嘅系 呢个字。 昆水， 好好啊！ 真噶，你唔知道打速成定系唔知道打咩，跟住打 B A P E 系会出昆水啦。 唔系因为咧，有啲字咧系唔知道怪码嘅，你越系打咧，越系出啲粗口。你明明唔系打粗口喎。